知该说些什么，你爱不爱我，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，你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做些什么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，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去中秋呢越来越近了，现在有一对陕西夫妇呢在西安，近来在西安安居巷有一对陕西夫妇现做现卖月饼火了，炭火正旺，围着的一圈月饼慢慢透出金黄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，很多行人都被吸引买上几块尝鲜。4块钱一个的陕北月饼，平均每天可以销售1000个。看图片还蛮想尝一尝的。今年你吃过月饼了没有呢？

道你是不是这样，每天八个小时工作，两到三个小时呢花在了路上，六到七个小时睡眠的时间，放假的时候呢以为可以好好的感受生活了，结果起床就已经是中午了，转眼又是周一了，感觉好像每周都在重复重复再重复，有同感吗？这时候就用一首歌给自己打打气吧，从听歌开始，让这一天不一样。 爱错你身边，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壁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出演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只是旅过如此的唯一。 三得利呢推出了新的透明奶茶，看上去呢和矿泉水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喝起来呢却是奶茶的味道。为了让大家知道它不是水而是奶茶，产品的包装呢还特别印上了正常奶茶的图案。除了透明奶茶之外呢，还有透明柠檬红茶，有喝过的网友说好像喝到了未来世界的感觉，你想来一瓶试一下吗？ 放个假，当你我

也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、哦、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。夏天的风温柔也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。夏天的风 研究者发现说，我们有时候会长得越来越符合自己名字所代表的属性。言外之意也就是说，名字越好听的话，真的会长得越来越好看的。 当你抬头寻着希望，不是每片天空都有阳光，不要感到失望，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。可能现实让你不好过，梦想也有迷路时候，不管未来会有什么，有爱就能度过，永远记得你还有我。 信仰，不管梦想多么微弱，用爱。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金秋赏菊，数花香，9月23到10月22日，世界花卉大观园菊花盛宴，欢乐来袭，卡通花车巡游、歌舞表演、国际美食等您来。 哎呀，妞妞病了，快带她去看医生吧。 小李，你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吧。 可是当你的牙齿生病了，你有关心过他吗？ 9月20号，全国爱牙日，爱牙日，让牙齿也健康快乐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九仙网董事长郝鸿峰，我承诺九仙网售出的每一瓶酒都是真的，九仙网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，专注于酒类零售事业，始终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。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？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，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，纳达尔、兹维列夫、沙拉波娃、大威，想看哪个看哪个，抢票热线400-707-6666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，我们遗忘一些事情，可能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在进化过程当中呢，大部分人会形成自然遗忘的能力。人脑呢会自动的清空不重要的一些记忆，通过删除记忆把不必要的信息去除，神经系统呢得以维持正常。破坏这个过程可能还会导致严重的精神疾病呢，所以有时候你忘了一些事情反倒是好事哦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来翻译，我来翻译，先生女士，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。 Excuse me， 领导英文怎么说？ 领导。 也许你眼睛再大一点点会更加漂亮，也许你身材再妖娆一些回头率会更高，也许你再温柔一点点会更暖人味道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，你是你就好。 美丽，到你了。 谢谢。 说了唱唱。 是是，该我了。 也许你牙齿再整齐一些，会更加的 handsome。也许你长得再高大一点，会更加的威猛。也许你再有钱一点点，女孩子会往你靠。但我就是喜欢。 这个样，你是你就好。 因为 谁呀？ 你呢？ 你是我的宝，你要背上，我给你抱抱抱抱抱抱抱。你是我的宝，你要快乐，我陪你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，一起嘻嘻哈。紧紧环绕， 哎，你是我的宝贝， 你是我的心肝， 我是心肝的宝贝， 我也是宝贝的心肝， 心肝啊， 随便。 也许我胳膊再粗一点点， 不够上大闸蟹。也许我小腿再细一点点。 就变成丁丁跟骨， 也许我们再温柔一点点， 能不能安静点啊？ 谁呀？ 何必呢？ 但我就是。